够做动词、 mm-hmm. Brown it Yeah Or burn it Brown it 把它弄成 brown 的颜色、 mm-hmm. Brown 什么颜色 Yeah 棕黑色了 Brown the meat、yeah. 那我们就理解为把它弄焦了、 mm-hmm. 对对对 后面直接来一个 burn it Yeah 就是烧焦了 对对对对你做汉堡你可以 brown the meat 很多的人做这个 是、嗯、所以你这肉啊稍微拿水焯一下、 嗯、 然后稍微轻轻煎一下、 嗯、 千万别这时候就过头了、 嗯、 煎老了就不好了、嗯、Brown it or burn it、 嗯、 You don't want to brown it or burn it 对 我在这里呢加了一点盐和辣椒 I'm adding a little salt and chili here I'm adding a little salt、 嗯、 盐这必须会 对 Chili辣椒 对对对对对我们不说 pepper 因为是 pepper 在英国在美国在加拿大我们都想是那个黑椒这是 pepper、嗯、 是的美加呀这些国家英国呀、 嗯、 pepper 专门指的是黑椒 对对 对, 对 黑椒牛柳那个黑椒 对对这样的、嗯、 所以我们还是用中国辣椒、嗯、叫 chili chili chili 什么红色的辣椒、嗯、 以及一些四川花椒 as well as a few Sichuan peppercorns 好了花椒得学学、嗯 Sichuan peppercorns. Sichuan peppercorns. 对对对 Peppercorn. 嗯这个那个圆的花椒。嗯 对。 圆形的。 麻辣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 那花椒那可真是全国上好的花椒、啊。 嗯哼 ,yeah. 不在川渝你是吃不到正宗的花椒的。 对对对。 是吧麻辣口味、嗯。马克说然后过会儿你会把它挪到那边那个锅里吧我猜。 And later, you'll transfer it to that clay pot there, I bet. Later, you will transfer it.、 Mm-hmm, transfer it. Transfer.、 Mm-hmm. 就是挪移啊。 Yeah. 乾坤大挪移。 Move something without changing it.、 Yeah. 对。Move something without changing it.、 Mm-hmm. 把某东西挪到哪儿去、 mm-hmm. 但是不改变它的质地。 对对对 to that clay pot over there. 先从这个煮锅里啊、 mm-hmm. 把它挪到那个Clay pot、 嗯、 Clay 是泥土的 对 Pot 锅那不就是我们的砂锅砂宝吗、 嗯、是是 Clay pot 我们说、 嗯、Clay pot 对 学习一下新单词、 嗯、 Clay pot C-A-C-L-A-Y、 嗯、Clay pot And later、 嗯、You'll transfer it to that clay pot there I'll bet I bet、 嗯、 就是我猜 对对对 I bet 哎，你是不是一会儿把它煎好了以后要放到那个锅里去了呀、 嗯、对 晶晶说没错 嗯， 这就是为什么呀我在一个小火上放了空锅马克说掌握世界就是一切 对 这是今天第二句微信挑战啊，有些惨烈呀、 嗯、 好来看第一位80分的毛娟 对对对 That's why I put an empty pot on a small fire Timing is everything对 ,timing is everything, 没错没错误的特别好。但是那个前边 ,that's why I put a empty pot, 也说 an empty pot. 然后那个 on a small fire, small fire, 我觉得在外边我们爬山去那个海鲜我做一个那个 campfire, on a small fire 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可以说 tiny flame, F-L-A-M-E, flame.Small flame, tiny flame 都可以。 说几个概念。第一、嗯、空锅 empty pot、 嗯。 如果前面要加冠词的话一定是 an empty pot。 对对 对, 对。 这是第一。第二你那个小火、 嗯、 这里的灶台上的火呀可不能用 fire。 Yeah, right. 什么叫 fire?、 Yes. 熊熊燃烧的火焰。 Yeah. 篝火那叫 fire。 对对对对对。 你那个砰一下打开的那叫火苗、 嗯、 对不对、 flame. 这小火咱们只用 flame 来表达。 对对对对 F-L-A-M-E、 mm-hmm. 小火呢 Tiny flame Yeah Small flame Tiny flame 都可以 Small flame 也可以、 mm-hmm. 啊、学会了啊这几个概念 Four 哈啊 好 Jing Jing、Sorry That's the reason why I put a pot on the slow fire Slow fire 也不可以用但是 low 可以用 Low flame 也可以、 oh. Over a low flame、 小火可以用 low flame、 mm-hmm. Tiny flame 对 That's the reason I put the pot over a low flame 那你说把锅放在这火上那个放咱们说 over、 mm-hmm. Over 是比较好、 over. On 也可以但是我觉得 the pot is on fire 一会儿你可以看清楚为什么这个不对 Over 是好的因为它是在掠过它的表面 Yeah, the pot isn't actually burning No one would imagine that, but still、